多种小食品，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叩门唤啊，走进堂屋留神声，把姐姐喊。

青稞伴花心声，槐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。自负一切欲带回乡，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点葬春意，喜流泪出水的芙蓉，

在怀阴谋，是独仗因此上他虎视眈眈，就不忘记想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，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，曾派那李典曹仁樊城去镇守，更有那河北降将吕匡吕相，为的是窥探虚实，相继而动。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。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，忽见那李典曹仁跪倒在中央，他二人提起成行起来请罪。曹孟德惊疑之下才问其详，曹仁说樊城已被刘备占领，啊，孙兵折将二女也阵亡，啊，家圣代古至常理，你且休怕谋不加罪，你且过一旁。我且问你，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，运筹帷幄，把军务主张。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，才高志广，行善名福，是谋略不爽。曹孟德一闻此言心暗想，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？庶子那姓曹，善服酒席事，何如人也？说至此，转过城隅，带书起降。啊，启丞相，善服并非是真名姓。我素知此人他不寻常，说这个人他又是好为击剑术，他也曾替有复仇惹祸殃，因举罪披发涂面逃性命，不料想被那有司问他的姓名，也不肯招认，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，逃窜于他乡， 到后来一心耕耘把闲事防，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扬，他与那芙蓉凤雏为密友，有时常到司马的草的水镜庄，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，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，真乃是惊天为地之的高墙，不亏天下玉掌上啊，何许我盖云阳啊。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，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，程昱闻听尊丞相论元直，他是当代的名士，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，是被鱼哎呀呀。丞相见问我是活敢隐藏，孟德书西湖闲事归刘备，这也是国家的奇术，人力难防，那刘备枭雄最识人物的此人，如虎生翼到处飞翔。程昱说元直虽然他投了刘备，说这件事倒不需要虑犯思量，据谋想您若用此人不难立志。孟德说哦，验得原知能够到许昌。程昱说徐庶生平弑母最孝，皆因他又丧其父锦封高堂，现听说弟弟徐康心忙不老，徐母无人侍奉正堪伤，丞相若命人把徐母诓到，令召其子书毕来降。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喜，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，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，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，老徐母为查虚实当车上路，古语说君子可欺，你起房急忙忙跟定了从人，家着战的胆心急，哪怕路途长到许昌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啊！ 下车后，爱他山木留神呐。断响，这密层层两旁多一丈阔，成对得那些武术尊族各持刀枪，一个个怒目横眉拍板战，更有那谋士与将官，他们气象刚，老徐母不入我一门，朝里走，见堂上杀气森严，令人悚慌。但之间兵符令箭捉安方，看光景真乃是顺者的村来逆者亡。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，老徐母被转身，他是心中辗转犯思量，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，欺压天子害忠良，既然是危急人臣为首相，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，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，真不愧是忠流砥柱那干国的忠良。老徐母他无梦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一看那奸贼的动作是否端庄啊，徐母想把爹歇，将堂上手扶拐杖，一扬扬上堂来，勉强万福尊丞相，说多蒙见招，我怎敢承当。曹孟德带笑开言啊，徐母请坐，把话讲，早有那

辅佐使君得其主，哎呀喜老身，我是死于全家也荣光，虽不能要祖光宗，传后世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，姓子香，虽死如托名汉相，虽汉字伤感在光中之下，要王夸张死如这，你善是威权，甘为逆党，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呀，真乃是你罪不容诛，人人唾骂，我恨不能亲儿的皮杀你入万儿的心，要引儿离血，玉国出奸，玉民出害，才能够拨云见日，把汉室重新落摇堂，才趁了我的心肠。怒气填胸，怒刺欲裂，哎呀呀，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，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，只听得啪的声，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响，细未中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，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，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，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，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，好可惜，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，老徐母仰天大笑，毫无惧色，恨不能及时就义报君王，这就是徐母骂曹，又名叫姬曹燕，真诚得起下一金国，盖世无双啊，千载把美名扬。 好，我们这场过去俱乐部举行的过去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